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11月18号星期四，农历10月14。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国有资产管理和乡镇职责规定等事项。 本市抓紧研究在北京健康宝内标注通勤人员身份认证信息。 进京旅客列车目前不再办理到京补票延长业务，旅客应当按照所购车票到站下车。 昌平天通苑北街道天通北苑第二社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 本市推出16项举措提升消费服务品质。 北京市国土空间近期规划草案公示。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研究国有资产管理和乡镇职责规定等事项。市委书记蔡奇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2020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2020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指出要立足城市战略定位，围绕首都发展优化布局结构，充分发挥国有资产作用，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加强自然资源资产统一管理，压实监督责任，推进规字领域问题整改和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会议研究了北京市乡镇职责规定，指出要发挥乡镇党委领导核心作用，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有效贯彻落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把接速即办作为乡镇工作的主抓手，办好群众家门口的事，抓好乡村治理，建设平安乡镇，进一步理顺乡镇职责边界，减轻基层负担。会议听取了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正案立法工作情况汇报，指出要进一步完善积极生育支持措施，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落实好各项扶助制度和优惠政策，加强人口监测和研究，发挥工青妇以及计划生育协会等作用，抓好条例宣传解读和组织实施。会议研究了关于召开市15届人大五次会议和市政协13届五次会议的请示，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部署做好明年工作，在市委领导下扎实做好会议筹备组织。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本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连日来认真学习领会中共19届六中全会精神，结合各自特点优势，畅谈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体会和推动未来发展思路，决心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共20大召开。民革北京市委主委王红说，民革北京市委将团结带领北京广大民革党员，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按照中共北京市委工作要求，全面抓好贯彻落实。民盟北京市委主委陈红说，民盟北京市委将把学习贯彻中共19届六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首要政治任务，奋力谱写新时代首都多党合作事业新篇章。民建北京市委主委司马红说，紧扣首都中心工作，发挥联系经济界的特色与优势，奋力谱写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北京篇章。民进北京市委主委庞丽娟说，民进北京市委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农工党北京市委主委于鲁明说，农工党北京市委要发挥专业优势，凝聚智慧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北京篇章做出新的贡献。致公党北京市委主委严傲双说，

也有乘坐公交车前往北京上班的听众反映，在进京检查站外，车辆依然排起了长队，需要等待较长时间。王先生在中关村工作，他向记者表示， 我现在住的是美金湾嘛，疫情防控常态化以来，就是我这边就比较严嘛。 一些通勤人员因为担心堵得水泄不通而选择居家办公。据了解，为适应环京地区人员通勤需求，北京警方根据近年来的进京人员信息建立了通勤人员数据库，库内人员首次查验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后，14日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都可以作为通勤凭证。而不在库内的通勤人员进京时，可以向检查站工作人员提供环京地区居住证明、在京工作证明、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通过通勤人员身份确认后就可以纳入数据库管理。 铁路部门昨天起严格落实进返京管控政策，进京旅客在出发地进站前就必须出示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绿码。本台记者昨天探访进京管控政策实施后第一趟到达北京南站的京津城际列车，旅客体验表示查验和乘客流程方便快捷。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进返京需持进站前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绿码。 早上6:28，乘2002次列车准时到达北京南站，在地下一层第5出站口，旅客们依次通过红外测温门的检测。乘2002次是严格进返京管控政策实施后到京的第一趟京津城际列车。旅客在出发地进站前必须通过相关查验。 上周日是有这个新闻，我就知道了。进站查一遍健康码，检票了进来到天津站2楼，先查一下核酸，他们仔细看那个时间的，再查一遍北京的健康宝，接着才是检票上车，也就1-2分钟。毕竟北京后边要办冬奥会嘛，咱得把这个环节把控的一丝不漏，一点都不缺。 这趟乘2002次列车搭载旅客约120人，大部分是双城通勤族。从11月19号0点起，铁路部门对本市、天津市、河北省进返京旅客凭在京津冀地区工作证明，可按本市通勤人员进返京政策。旅客王先生说， 我了解，车上咱们的列车长已经说过这个事儿了。通勤人员是14天的核酸，由工作单位或者社区出具的那种证明，其他的人员核酸还是48小时的。 北京南站对所有进站旅客实行100%健康码查验，绿码通过，黄码和红码不得进站乘车。站内也加强了消毒频次。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支部书记董方表示， 现在是每2小时一次的预防性的消毒，对于轮椅啊、卫生间呀，我们也是进行重点的消毒。同时我们也确保候车室内的通风换气，为旅客营造一个健康的出行的环境。 另据报道，铁路部门从昨天0点起对乘车进京旅客进行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远端查验。进京旅客列车不再办理到京补票延长业务，对不符合进京条件的旅客一律劝返，对于不听劝阻的交由公安部门处置。旅客应当按照所购车票到站下车，如果没能及时下车，到站后也无法通过验票闸机验票出站。 新闻广播消息，根据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要求，进返京旅客从昨天起必须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绿码。首都机场提醒有进返京计划的旅客，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查验在出发地机场，旅客需要在出发前准备好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绿码，以免影响出行。 新闻广播消息，截止到11月16号，昌平区天通苑北街道天通北苑第2社区近14天内没有新增本地聚集性疫情。按照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风险分级标准，从昨天起把昌平区天通苑北街道天通北苑第2社区由中风险地区调为低风险地区。目前北京市只有一个中风险地区，是海淀区西三旗街道富丽桃园 C 区，其他地区都是低风险地区。 据北京日报报道，昨晚7点，天通北苑2区1至9号楼、15至31号楼、38至41号楼共30栋楼顺利解封，剩余10至14号楼、32至37号楼共11栋楼降为管控区。 北京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新闻通气会昨天举行，